好以后，多年老乡与弟兄哥，多年后与无名乃至杀破业，无智商无他相故。咁今日呢，系继续讲正文咧第25页。咁啊，上来咧就解释乜嘢叫做空空，就系话所观呢个真俗二谛固然系空，能观呢个波嘢智慧啊，亦都系空，即系能观嘅智慧，用所观嘅二谛境啊，都系空啊，本体系第一二谛。所以叫做空空啦、啊，何以故？咁啊，点解叫做空空啦、啊？个波耶无相啊，二谛虚空者，呢个波耶为根本呢系无相可得，因为真空系清净直灭。要景之时，要到是无一切幻化之相。咁啊，既然所照嘅世境空故啊，能照呢个波嘢，亦系无相。咁啊，叫做波嘢无相啊。二谛空，咁啊，能照呢个波嘢空，所照呢个真俗二谛啊。亦是不可，就是说第一二谛之中所谓妙性圆明的离诸名相啊，毕竟是清净如虚空故，所以真俗二谛则本来无相。咁啊，由呢个地方我哋明白第一二谛之中，既然是清净直灭啊。所以无能照个波嘢，亦无所照个真俗二谛。明波嘢个智慧，以共真俗二谛啊，两者皆是系空故。所谓一二无二啊，唯一实相。个波嘢空于无明，咁啊波嘢就系能空的智慧，无明。就是烦恼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的烦恼，乃是所空的烦恼。但是说波嘢空于无明啊，咁啊无明本来是空，不过众生迷幻之故有这个无明，众生是不知无明而幻啊，所谓从迷即迷，就以力尘劫。所以一定要有呢个波耶嘅正智啊，先就可以照破嗰啲无明烦恼。所以《涅槃经》里边啊，佢话诸法虽空，即要因菩萨修空见空啊。即是话，虽然一切法本来空啦，我哋点样先系明白知得啊本来空咧？就要呢个菩萨道者修呢个波耶空智。要见一切法空，先至知道佢系空啊！加烦恼无明，虽然系本体空故，我哋点知佢系空呢？就一定要用呢个波嘢正智去观察，先至照见呢个无明本空。话波嘢空于无明，乃至沙婆嘢，沙婆嘢即系佛果，系一切种子。咁啊，从因至果都不离波嘢嘅妙智啊！咁啊，波嘢既然空于无明，无明空故，咁啊成佛至沙婆嘢果一切种子啦。咁啊，无明空故，佛果菩提亦都空啊！从因果于其中间咧，所修嘅行门亦复系离相不可得。咁就叫做乃至沙婆耶，佢无自相就无他相，就再解释啦。冇有 呢个能我个波野嘅智相，咁啊叫做无他相咯。咁叫做无智相，叫做无他相咧，就系冇所破呢个无明个烦恼，咁啊叫做无他相啦。既无波野之智相，亦无烦恼嘅他相啊，咁啊能所驱敌的自他两亡啊，咁啊叫做无智相。无他相，他五眼成就时见无所见，行亦不就，不行亦不就，非行非不行亦不就，乃至一切法都亦如是。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单讲呢个五眼成就啊，即系圆满菩提五眼具足之事，当然咧系观诸法本体寂静啦。咩叫做见无所见呢？第一个见字就是所谓波野正见啊，不无见见，乃是真知真见。无所见呢，就是话呢个真见之中啊，冇有呢个能见，亦冇有呢所见。而同呢个灵严经里面讲啊，他说见见之事就见非是见，以这个真见不生不灭，见于有能有所这个妄见之事，真见是绝代无自无他，绝对不是有生有灭的妄见，那就叫做见无所见，因为一切法有能见所见都如同虚空花，亦如水上月啊，并无实体。所以真见就冇呢种嘅过患，既无能见，都亦无所见啊，唯一晴空，永无所有，不生不灭。所以话见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行。就是做作有所行为，这个不行呢，就是无所做作和无所行为。加上说行固然不就，不行亦都不就，就表示行为的做作。以共呢，不行的无做作两样呢都不执着。就譬如佛五眼具足啊，见到有所造作的一切法，以共无所造作的一切法啊，等于话有亦不可得，空啊无啊亦不可得，因为行有所造作就系有啦，不行无所造作就系空啦，家下都话不受咧就系行。以共不行，空以共有，有为以共无为啊，真谛以共俗谛，以佛的五眼观之啦，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所以咧佢不受，即系咧唔生呢个住着之心，个非行非不行亦不受啊，咁啊上一句就讲行。以共不行就不就啊，但系呢一句经文咧就讲非行，非不行的亦不受。乜嘢叫做非行咧？就系离相故，即系无修；非不行咧，就系随相故，就有修。现在非行非不行亦不受咧，就系以呢个波野正知。照于这个中道第一二帝啊，所谓修以共无修啊，都不可得，都不住着，因为我们的人有修行的时候啊，有所执着，我们就劝他呢要无上而修。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呢，连无上而修啊，所谓无修而修呢，都不好住着，都不好有一种执着心， 咁所以话修与无修啊，非行与共非不行。修呢个不野法门嘅人，通通都唔会生一种执着心，佢乃至一切法亦不受，乃至一切就包括呢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一切都唔住着，连不受呢亦都唔执着。如果依照呢个大智度论讲，应该仲有句呢，不受即亦不受啊，唔单话行不行，非行非不行，唔好执着啊，连呢个受字呢亦都唔好执，乃至不受亦都唔执着，就名为佢哋以佛五眼啊，观第一二谛，十法界中凡夫圣人依步正步染法清净法，一一法都无非是中道啊，一一法都是真如本体，又何必要生一种执着心呢？得菩萨未成佛智，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不智，必以烦恼为菩提，何以故？于第一劫而不如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相结啊，因与共果呢是不二，因果都不离一生。那菩萨未成佛智，就是行菩萨道啊，他在这个因为之中发誓行菩萨道，但是未曾成究竟的佛果，就以烦恼到为，以菩提到为烦恼啊，咁啊菩提就是不生不灭。菩萨修因未曾成佛以前，就转菩提而为烦恼，因为未曾究竟成佛啊。就譬如乜呢？譬如一个人啊，揾一条丝巾，佢扎成一只兔仔。咁啊，呢个迷呢个人啊，唔系觉悟呢个人咧，佢就只系见呢只兔仔咧，佢就忘记咗呢条根嘅本体咧系丝做嘅。亦如跌水嘅成冰啊，咁啊呢个如痴嘅人咧，只系见到有冰，就唔知道呢个冰咧本来呢个水体咧系一种润湿之性啊。咁就叫做咧转菩提而为烦恼，得菩萨成佛智，就以烦恼为菩提啦。咁如果菩萨咧因中修行圆满啦，成佛果菩提，成无上正等正觉，咁就唔会迷惑啦。刚才菩萨成佛智，以菩提为烦恼，就是迷而不觉。现在菩萨成佛以烦恼为菩提，就觉而不迷，即是转烦恼为菩提。就譬如什么呢？譬如一个人用那条丝巾去扎成一只兔仔的时候，有聪明智慧，他就知得呢这个兔仔是如幻如化，不过是跌扎而成，但是它的本体呢是一条很柔软的丝巾。亦如用冰而为水，那么这个智者聪明的人呢，他就不看这个冰，他就单是了解它的本体是水，即使是这个湿性。所以说有智慧的人见水就而不见冰，他见到那条丝巾，他就不会执着这个兔仔，就名为他的转烦恼而为菩提。其实呢根用兔本体都是一种丝做的，冰以共水，其实本体都是一个润湿之性。就譬如因 就不离果啊，果就不离因。在呢个波野实相第一二谛里边咧，只有迷而共一个唔嘅分别，无所谓咧系因而共系果。其实咧因中系无修而修啊，果上咧亦都无正而正啊，若因若果都系中道实相。不何以故？点解咧？就解释点解系因果不二，同于实相咧？佢话于第一二而不二故，在呢个第一二中，烦恼与共菩提，生死与共涅槃啊，都系本无所有。你说佢系凡夫有迷，你说佢系圣佛有觉悟，都系假名。若迷若觉，是生是灭啊，完全都系假名。本体就唯一中道实相，所以不二，位于第一二谛中，冇呢个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啊，呢啲两种相，咁啊叫做不二。我话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啊，咁啊既然一切法都是不二，无生死，就无烦恼，无菩提，亦无涅槃。咁啊，诸佛如来咧，就依此呢个依正二部，一切有情众生，亦系有呢个依正二部。有众生呢个名词，亦有果个名词，有迷呢个名词，亦有觉悟个名词，乃至一切一切法，是空是有，依部正部啊，诸佛众生，一一法都个本体都个境界，五眼观诸法清净，所以话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得答佛言。云何十方诸如来一切菩萨不离问智而行诸法相？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啊，说法不二，即系无咧能说所说。咁啊，因为波斯匿王听闻上边讲话一切法都系空，都系如。十方是诸佛所证的中道实相啊，文字教啊，亦都是空，亦都是如啦。咁如果文字教亦都是空，亦都是如，咁啊，十方诸佛如来，一切诸菩萨啦，咁啊，点解可以啊用呢个文字啊？用种种的名词啊道理来到去教化众生呢？因为一切法本空啊，咁文字上亦空啊，咁啊为乜事讲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啊，亦用呢个言说、用文字去教化众生呢？咁啊岂不是自与相违吗？咁啊，下边咧就解释个大王，他轮者法本而从众而受记而不重计而无问而自说而戒经而譬喻而法界而本事而方广而未曾有而论义而名未具音声果文字具一切而若取文字者，则不行空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就解释十二部经本体都系中道实相。咁啊，十二部经就不离文字记载嘛。咁啊，既然佛所说嘅十二部经都系清净实相啦，咁文字呢亦系清净实相，文字呢亦系波野，所以文字都亦系如。个大王法轮者。佛所说的法 取个譬如啦，好似个轮，因为车轮所过嘅地方有咩石头啊、瓦片啊，呢个车都会碌到个碎晒。就譬如法书法呢个转法轮，能够吹碎一切众生嘅邪知邪见啊，亦能吹碎一切众生的无明烦恼。咁啊，同时一个车轮成一架车啊，就有呢个运载之功。呢、这个车有车轮，佢有运载嘅力啊，就能够将嗰啲人呢同呢个地方就运就运到其他嘅目的地。就譬如佛说法，众生依法修行，能够从呢个生死嘅此岸啊，渡过呢个烦恼生死嘅河流，而到达呢个不生不灭彼岸嘅大波涅槃。所以法者佛说法啦，如同车轮，能够吹一切烦恼，亦能够运载呢个苦海众生呢，到达彼岸涅槃。个法如者，咁啊咩叫做法如呢？法就系包括真俗二谛法，本如呢就系话真俗二谛法意如不二，本体就系呢个波野实相。从众如，从众呢就系长行文啦，嗰啲道理已经系讲过啦。但是或者有后来的人呢，他来得迟喎，咁佛已经讲咗一遍意思啦，后来的人就听唔到啦，所以佛慈悲呢再用呢个简短，或者四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七个字句呢，将从前所讲过呢个道理呢简简单单呢再说一说，令到呢个后来的人呢都有机会呢是听返从前所未曾听的道理。咁就叫做从众。咩叫做受记呢？就是话如果有某一个人佢修行呢修得好好，将近要断烦恼成佛道啦，咁佛就为佢受记啊，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你所修的法门由于精进勇猛之故啊，你不久当得成佛。你成佛的时候，你有你这个法身啊，所起这个应化身呢有多大，你所住这个国土是清净国土就抑或是染污国土，你所教化的众生呢是离根抑或顿根，你将来成佛呢这个国土是如何的庄严，你的佛名呢叫做乜乜乜乜名。咁啊，先咧为佢受记，将要作佛，咁啊，明白叫做受记。不重计言，咩叫做不重计咧？属于呢个孤起状，就亦系计状。不过咧，长行文里边咧就未曾解释过噶。咁啊，佛咧突然间咧有一种啊甚深嘅道理，但系佢又唔想得繁繁复复啊。所以佛呢也是用简单的字句啊，有音有韵的字句呢将这些重要的道理呢讲出来，但是呢与长文呢无关，等于说从前呢所未说的，所以名为叫做孤起，孤言而起。那么叫做无问自说语呢，无问自说就有一种道理呢甚深微妙，坐坐的人等啊，包括天龙八部所有在座下听法亲近佛的人呢，他都没有这样的智慧啊来都问这种道理。所以佛呢以这个佛眼观察啊，这种道理呢好适合这个世界，好适合这个众生的修持，所以起一种慈悲心啦，不用他们问啦，一慈悲切出来，好似阿弥陀经赞叹净土法门是无人问者， 而是佛呢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说出呢这个念佛法门，使到这个娑婆那些苦恼众生呢以净土念佛法门呢一生能够大事成办，一生能够往生净土，这样叫做无问自觉。戒经如本来戒经呢就好像菩萨戒经，这样叫做戒经啦。咁啊，現在十二部經裏面所講嘅戒經咧，就係、是、啊，話每一條戒裏邊都有呢個制戒嘅元氣。每一條戒未曾有人犯以前，就冇呢條法律嘅。後來呢個團體人多咗啦，有好多人咧唔守規矩，生活唔正常，咁啊有咗第一個人犯戒犯規矩。佛呢然后先至制戒，从今以后呢不准再做呢件事。咁啊，变成每一条戒呢都有佢呢个缘起，有佢呢个理由。咁啊，呢种呢名为佢嘅戒经，即系讲呢个因缘。譬喻如乜嘢叫做譬喻呢？就系、是、佛讲经说法啦，系甚深无量。咁啊，人哋唔容易懂喎，所以佛慈悲就用譬如啦，好似话嚟一切有为法。咁啊，大家都知眼见耳闻都叫做有为法啦。你话佢如空如幻啊，人家唔一定懂。明明有张台啊，咁啊，点解你话佢如空咧？不可得咧，所以佛咧就用种种譬如，佢话如露幻透影。好似地，亦好似个天上个月呢，影到呢个水柱一样。呢、这个水里边嘅月呢，天柱系真实啦。亦好似病眼嘅人见到呢个虚空有花，你嘅通通都系虚妄幻法。以譬如一切法啊，亦系从因缘和合而有，所谓本体空。用五浅的譬如去解释，令到这个甚深的道理啊，都如同那些譬如咁显浅，人家一听就明白。咁啊，佢就譬如乃系佛说法嘅慈悲，亦系佛一讲经说法一种嘅善巧。法界法有六根、六尘、六色，界咧法界。本事者就是十方一切之法啊，佢说出佢从前宿生啦，边一生咧系做人，响边度受生，佢呢个父母佢叫乜嘢名，佢几多岁又做乜嘢事，佢成佛之后点样教化众生，咁呢啲名为佢嘅本事，即系讲故事，讲个宿生嘅因缘。咁咩叫做方广呢？一切法。好似佛佛经、阿如来藏经、阿第一二帝波野十相，咁啊啲种种嘅名词咧，都系显我哋众生呢个本具佛性啊！佛性现于虚空，尽于法界，殊穷三世啊，都横遍十方。你话何等嘅方，又何等嘅广呢？所以名为呢叫做方广啊，未曾有。就例如本经啊，佛一将要说波野大法之时，咁啊放光动地，咁啊放光动地现种种嘅神通变化碎相，咁啊呢咁嘅神通变化咧，世间人啊真系都睇都未睇过嘅。咁啊，佢未曾有。个论义如啊，论义即系辩论。有阵时佛同佢个弟子辩论，有阵时佛嘅弟子或者菩萨同嗰啲外道辩论，咁啊称为叫做论义。个是名啊，未具音声者，咁啊名未具呢，就应当话名具未。两个字咪成一个名词咯，多个名词啊， 搜集起来就成为一句话，成为一句话里面一定有它一种的味道。就譬如佛讲经书法有它这个名词，好几个名词就成为一句话，每一句话里面呢都是包含很多很多人生的哲理，每一句话里面呢都包含很多呢劝我们修行的方法，那是味道呢。所以说名味句应当是名句味阴性果，那么阴性果呢就是名句味这个果来的。那么这个阴性呢就讲经说法，即是依佛讲经说法的阴性而成啊，一个名或者成一句，那句中包含呢这个无常的味道。他文字寄居一切如者，就是说所有这个文字啊，刚才所讲的十二部经所有都是文字，就当体本性空寂啊，所谓即俗如真，不离实相。因此你是所讲的十二部经底下都有个如字啦，如者就是生不生不灭啦，清净寂灭如如不动，咁就叫做如。就是明十二部经呢个文字教啊，本体清净，所谓文字性空，空故边是有个名啊，边是有个句啊，边是有个味呢。所以话即文字当中啊，我哋就要睇悟呢个诸法实相，好似一个人啊食蔗啊。咁啊，如果呢个人食嘅甘蔗啊，所谓潭州大蔗，好多人食过啦，一条条嗰啲蔗，我哋应该点样食呢？用个嘴去咬啦。咁啊，咬咗之后啊，呢个蔗渣响个嘴处咬下咬下，咁啊，肯定啊，佢就吞晒嗰啲甜嘅蔗糖味道。吞晒落肚啦，咁啊嚼到都冇晒糖味啦，咁啊吐嗰啲渣出嚟啦。咁啊，如果呢个人咁样食嘢咧，呢个咧就叫做聪明人。就譬如啊，我一个学佛嘅人，在呢个文字当中，我哋日日诵经啊，咩金刚经啊、普门品啊、观音菩萨普门品啊、行愿品啊，好多人诵经拜忏我。我哋咧就要咧，在呢个文字里边啊，要了解呢一部经咧讲啲乜嘢道理，你然后明白呢个道理啊，咁你依呢个道理嘅行去修，就可以正果啊。就譬如我哋呢个人咧，食嘅吞咗嗰啲糖水啊，吐咗嗰啲蔗渣，咁啊搭下搭下啦。先就知道呢个糖嗰种个甜味啊，嗰种个好处。咁如果唔系又点咧？佢话若取文字者啊，不行空也啦。咁呢个人咧，佢啊执着呢个文字。诶，我今日念咗你一千句阿弥陀佛啊！啊，我咧今晚就啊，诵咗二十本弥陀经，咁啊往生啊嘛。其实呢他真是是否念了一千句阿弥陀佛那么多，他是否真是有这样的时间啊，发这么大的心啊，一个晏昼诵了二十部弥陀经呢，那么姑且不谈啊。即使他真的能够啊每日诵一千句阿弥陀佛，诵二十卷阿弥陀经啊，咁如果佢唔理解乜嘢叫做阿弥陀佛，乜嘢叫做阿弥陀经咧，咁你就文字障咗佢啦。就好似乜咧？就好似呢个人食嘢啊，佢就吐晒嗰啲糖水出来，佢将嗰啲蔗汁一嚿嚿吞落肚啊。咁呢个人佢哋一等个傻仔啊。我哋学佛嘅人亦系一样啊，虽然。你诵经啊， 拜佛每日呢念几多经，我哋念经之时，你要了达呢个文字性空，要知道我哋因为唔懂道理啊，而佛又唔在世啦，我哋就不能呢不借助呢个藏经啊，借助呢个文字嚟到启发我哋自己呢个智慧，启发我自己呢个道心。咁如果你唔系咁一个学佛诵经啊，一嚟就喺呢个文字上咧，你都数一数，我哋念咗几多百句观音菩萨，诵咗几多十本啊，普贤行愿品啊，不过呢个系个数目，普贤品咧就还普门品啊，与你无关，因为普贤品讲啲乜嘢咧，你唔知。咁如果咁样执着呢个文字所着，就叫做不行空啦，唔系观呢个文字性空，唔系从文字里边咧了解呢个实相，那系俾呢个文字所转，俾呢个文字所迷。咁啊，佢哋若取文字者咧，系不行空也。个大王如于文字啊，受诸佛之母。一切众生性根本自母，即为沙婆的体。诸佛未成佛，以当佛为自母，未得为性，以得沙婆的三性多也，不生不灭，自性常住。一切众生以此为各性故。咁啊，大王就系释迦牟尼佛呢富多斯力王的大王啊，他如如文字，乜嘢佢哋如如文？第一个如字呢，即系前文所讲嘅十二部经如，所谓譬如如、方广如、本事如、譬如如、说法如、从众如、孤喜如。而且即第二个如字呢，就是上文所谓文字寄句，都一字皆如。现在话如如文字者，就十二部经，乃至一切的文字，一句句中所传呢个甚深的妙理，一切之一切啊，不本体性空，所以话文字就叫做波嘢。你在这个文字中了解文字所含的意义，依之修行，那文字就即使是波野啊。修诸佛智母，诸佛智母呢，诸佛是十方如来，十方诸佛初修行皆是依这个文字波野而修，由文字波野起观照波野，然后才进入实相波野。所谓三波耶不离自心啊，三波耶都一体，诸佛由修此三波耶故而成佛，所以波耶能出生诸佛啊，波耶为诸佛母，所以金刚经话一切诸佛啊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皆从此经出，所以话修波耶即系诸佛修波耶。而成佛道，所以波耶呢是为佛的一切种子啊，是为佛之母能生诸佛，他一切众生性根本之母，那么一切诸佛呢以波耶修的成佛呢，那么波耶能出生诸佛了，但是我们一切众生呢就属于呢傻瓜之一类啊，属于傻仔，他一味呢在这个文字上呢他咬文嚼字，不了解文字中所传这个道理，不肯依这个甚深道理而修啊。那么虽然自性里面有波耶相，每一个人的自性里面有如来藏有佛性啊，但是执着于这个文字，不能够从这个文字波耶起观照，然后进入这个实相本体，所以一切众生呢 佢呢个性，佢根本上嚟讲咧，就只能够说佢咧系具足，亦都可以讲咧，为一切众生啊，将来如果有机会成佛，亦都咧系以呢一个文字波嘢。然后呢起观照波野，然后呢证这个实相波野，所以三波野呢是为成佛之性，是为成佛的根本，但是未曾依之而修以前呢，能够说它是圣具，它即为杀婆野体啊。那么这个波野三波野，不单为一切诸佛成佛的根本，亦是为啦一切智、一切诸法、一切菩萨啦，都依此呢个娑婆耶一切种智以为体。咁啊，诸佛未成佛，以当佛都为智母啊。咁啊，十方诸佛既然知得实相波耶，既为娑婆体，亦为一切十法界若性若凡嘅本体。得知诸佛未成佛之时，此实相波野咧，亦系只能本具。但系由于当日决定啊，系依此三波野修行，先至可以成佛，所以说为佢哋智母。佢话以当佛咧为智母，以当体自己咧具足呢个三波野啦。是将来成佛之本性，他未得为圣者，就是说波野实相，如果你未曾得之时，只是本性具足，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摩尼宝珠啊，它跌在这个污泥里面，那么虽然俾嗰啲污泥仗住呢个摩尼宝珠嘅光辉，唔能够发挥佢呢个光辉嘅妙用啊！但系呢个摩尼宝珠嗰啲妙用光辉咧，唔会因为嗰啲污泥啊嚟到整坏咗佢嘅噃。就譬如呢个实相波野，虽然在众生迷慧之中，或者诸佛菩萨未成佛菩萨以前，自己仍都是在于这个无名烦恼之中啊，但是他这个本性啊，这个波野实相啊，都未曾失到啊，他说未得为性，从来呢都未曾呢有失到。那么如果有一日成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波野实相就显露，就又出来将那些污泥洗得干干净净，就没了污泥了，咁啊，呢个摩尼呢个光辉就显露。咁啊，现在佢未曾成佛，佢以得就为娑婆耶啊！如果你在呢个修道位中破无明，正法身啊，失相本体，离开一切嘅烦恼前方，得到解脱自在，佛性显露，咁就叫做列为佢嘅娑婆耶啊，名为啦。叫做一切种子，叫个摩尼之出污泥，妙用无极。佢话已得到嘅，就名为佢哋娑婆耶一切种子。个三乘波耶不生不灭，自性常住者。咁啊，呢三句经文咧就系成相啊，唔单话十方诸佛以实相波耶为体，就系、是、三乘啊。所谓小乘的声闻，中乘的圆觉，大乘的菩萨，三乘圣人从因至果，直至成佛，亦是依此不生不灭、自性常住清净的波野实相以为体性。一切众生以此为觉性故，不单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的声闻缘觉菩萨三圣人，以此实相波野为体， 但是一切的六道众生， 所谓人 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啊，六道轮回、苦恼众生咧，亦都系以呢个波野实相为体，因为一切众生前迷根起妄，起惑造业，虽终日行的而不自觉啊，枉入诸趣轮回受苦。但系佢呢个波野本性咧，从来未曾遗失过。将来修因正果正菩提道，都唔能够离开呢个实相波野啊，为佢自己嘅体性。我话一切众生以此为国性故，诸菩萨无受无闻智离闻智为非闻智，修无修为修，修无修者。得波野真正啊，波野波罗蜜。我们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显出修行波野嘅方法。所谓如理而修，唔系执着而修。凡有所执着，都系属于生灭。而生灭嘅因，点可以灭系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果咧？所谓因果就不符，有冇一定咧？要妙修，无修而修啊！修以不生不灭为因啊，先就可以妙系不生不灭菩提佛果。因为因果相符，所以本经啊，亦都系咧以呢个无生啊修行为宗，即系以呢个不生不灭咧系为修行嘅宗要。佢若菩萨无受者，冇受啊，冇感受就冇所执着，冇执着就冇所分别啊，唔落于呢个空，不落于有，不落于空有二边，就唯一波嘅实相，第一二谛，实相无相啊，本。